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你的情感世界。 大家好，我是王松，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呢你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呢和我们的资深合作平台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 嗯，没错，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们已经跟我们的迪亚一个怎么说就长相有点异域风情啊，我们俩就昨天一直在说他像谁，我们俩昨天说像周迅，有点像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像王菲， 王菲的气质上有点像王菲啊，就是总之来说就是一个我们俩就觉得仙儿一样的姑娘哈， 综合体。 对，今天他聊的这个话题啊，今天他的主题我觉得更是不是普通人所经历过的一些经历。 没错，就是跟他一个觉得软萌妹子，没想到啊，他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是让我们突破了他的人设。那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跟着迪亚去冒险。怎么觉得跟那个有一个某某某某冒险节目感觉有点像？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血腥，是吧？ 对，没有那么的恶心。 昨天通过节目了解了迪亚学服装设计的背景，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在英国旅游的一些经历和注意事项。 是， 我们通过他的语言一起走到了英国，走到了伦敦，走到了英国的田间小巷，去感受这些 gentlemen 的一种英式的 style， 对生活的方式以及礼仪社交等等一些。今天我们就要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跟着迪亚去冒险，我们去看看全世界有哪些地方值得去冒险啊。今天我们俩其实就是怀着一个就小粉丝的心情， 继续记录，就跟昨天一样，拿个小本本记起来， 没见过没经历过，但是呢有一个松松说我可以 PK 一下。 对， 就是你自己来揭露一下吧。 就是迪亚刚跟我们分享的嘛。就是哎，先让迪亚打个招呼吧，我们不能是因为老朋友， 对 是吧，也有很多，对我们现在太习惯 光顾的咱们跟观众之间寒暄了。 对对对，因为迪亚昨天是自我介绍了一下，今天还有很多新收听收看我们的朋友，迪亚再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迪亚。 大家 周迅。 对，我还问他说是不是姓迪，他说不是，我姓王，王迪亚，王迪亚。然后他第一个环节呢，我们就是说我能跟他 PK 的就是迪亚跟我们分享他的冒险是去潜水，对吧？ 迪亚去哪里潜的水呢？ 原来就是18岁的时候，然后去就是马尔代夫，然后在那边，其实那次潜水也就是一个就是当时旅行中的一个小的课程性的体验，然后体验了之后就是觉得可能再多潜几次，然后经过一些训练，然后就是当地专业的训练，就是他们有专业的潜水点，然后经过一番的就是各种书本上啊还有实践中的一些教学，然后来回潜很多次的这种经验，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就是 你 初级的潜水证书。 你大概是就是潜了几次之后能自由自在在海里潜水了？ 这个也不是能完全自由自在潜水，因为最开始只能获得的是开放水域潜水员，但不是，其实也不是很自由的，就是他这个要求会比较的宽松。然后到现在其实那次只是一个冒险的初期的体验，但是对，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冒险，但是如果自身安全考虑的话，还是应该更专业一些，然后有更多的训练。 我最后悔的是进行一场 PK 啊，让他先说。说完了我就没什么可批的了，因为他这是专门取得 了，人是一般来说抛砖引玉，已经把玉已经出来了，你就是个什么砖头了， 我就是 RI 板砖啊。 对，你是去哪儿潜的？ 我啊是到一个咱们中国游客去的很多的一个地方，就是普吉岛。 普吉岛， 到的普吉岛，然后呢也是潜水，最开始适应了一下就可以下水，因为我在之前去的这个泰国的其他的岛也潜水过，所以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个我经常自诩是海的女儿，所以对水是比较亲近。大家可以看着张彤比较厌恶的表情啊，下了节目再跟他好好算账 啊。好， 然后呢当时就是简单适应一下就直接进到海里面去了。包括其实是一直也是有这个潜水员有教练一直跟着的嘛，毕竟安全为主，紧紧的拉着他的胳膊，但是我这个手当时拿了个 GoPro 整个把海底的一个美景全部都拍下来了。对，鱼啊，我喂鱼的画面啊，包括到后来教练可能为了让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海底的这种世界，他拿着全拍的我，真的，我现在回头看 那一段，你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松松一游啊，鱼看见，哎，那里有个怪物，大家快跑！ 鲨鱼来了是吧？下节目再算账。然后确实是我很能体验过，说是到了海底，经历过海底世界的人的那种感觉，他一定会对海是非常着迷的。 人 底 亚一游，人是美人鱼，你一游。胖头鱼， 我是海的胖女儿，海有很多女儿嘛，大女儿小女儿嘛，真的是 人是亲女儿，你不是 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不能老说松松，不然松松这一会儿给我自底下算账， 把耳机直接出去。 是 刚才是说他的这个潜水的这个经历， 你们俩有没有准备说要考一下什么什么潜水资格证啊什么，有没有这么远大的志向？我觉得问问迪亚吧，我觉得松松可能就 我想考导游资格证啊，现在潜水还是没有的， 你就会忽悠和嘚瑟。来，迪亚有没有说考虑过说考一个什么资格证什么之类的？ 当时就是那次课程训练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格证，但那个只是初期叫开放水域潜水员，然后再往上走的话是潜水长，那个是要来回潜100多次，然后有很多的经验，就是甚至可以单独出行，然后甚至可能会去可以带潜伴了那样的才是， 就是我们去抓着的那种，就是下次可以抓着你了是吗？ 我还不可以。 但我觉得他刚才说一句话很好，就是如果说是比方说这个旅游的心态或者单纯的玩可以，如果真正到这个专业确实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大海的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包括我们到一个陌生的海域，不管是马尔代夫还是普吉岛， 哪怕是潜水 很多，对，很多这个洋流我们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如果说是没有很多的经验轻易进到那里面去，一旦有这个隐形暗线的这种洋流，对，就是对我们的人身是一个有这个危险，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如果说想要对潜水这样的一个冒险啊，也不算冒险了，一个算是水下运动吧，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但是我其实很想问你俩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潜过水的人，就是你们俩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身体上会有不适应吗？就是一开始看到海底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没有，我是没有这个，就是刚开始进去就蛮适应的，因为我会游泳，从小就比较会游泳。 海的女儿嘛， 海的女儿嘛，海的大女儿嘛， 胖女儿嘛， 胖女儿嘛，然后比较适应。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好神奇，因为可能在海边嘛，一直是属于浮潜，就是比较浅的那种的，看到小鱼。但是真正进到里面，看到珊瑚啊那些的，包括很多我们就因为在热带国家去游泳嘛， 海洋馆才能见到。 尼莫，尤其是看到小丑鱼，蓝色的、绿色的各种超乎你想象的颜色的鱼的那一刻，真觉得很神奇。 感觉大自然很神奇，非常想保护这个美景，当时就这个感觉。那我不知道迪亚，马代真的是即将消失的美景了，那你当时看的时候应该感触会更深吧？ 对，就是当时去沉，就是因为我们背的是特别重的氧气瓶嘛，然后一潜入到水里面的时候，就是那一刻你觉得真的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真的跟就是外在的那个世界就恍如隔世的， 是 就突然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然后沉到下面，因为我们最初期的话也只能到10米或者12米左右，然后其实挺浅的一个深度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其实海底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生物，珊瑚啊或者什么。然后我们当时也遇到了小丑鱼，但是小丑鱼就是那种就是突然觉得来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东西，它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然后就在你身上撞来撞去，那些小鱼会不知所措。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潜水教练会让我们去摸一下珊瑚呀、或者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都戴着那个防扎的手套，就是专用的手套。然后上次还遇到了一个海龟，然后呢那个教练也是示意我去摸它，可是后来就是我听很多很多的别的潜伴都说，更专业的潜伴都说其实在海底不要乱摸那些生物， 是的， 因为就是就是 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对，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自己本身容易受伤。 而且我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潜过，但是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因为我对海底世界也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就说这个珊瑚是大家其实是不能乱碰的， 对。 如果说甚至说有些人可能游客可能会摘下来，然后带到水面，就一离开水面，珊瑚就死掉了。 其实道边有很多纪念品，如果大家都喜欢买些纪念品可以，千万不要自己去盲目的是海里去破坏这个生物嘛。对啊，我们要保护啊。 其实我们现在更像一个自然科学节目，你知道吗？在探秘。 其实像潜水这个我能略微跟他 PK， 但是下一项就是一直 真是不行， 是有点望其项背了。下一个我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就是他小小的身躯居然能够去到西藏去冒险。 西藏高原呢， 真的是没有想到。当是哪年去的呢？ 也是18岁。 哇，你18岁这一年经历好丰富啊。 不是，这叫人家的18岁。 我后年才18岁呢，就是16岁的时候。 我不想跟你聊这个笑话，你知道吗？22年前你是18岁。 22年前的18岁是吧？ 好了，不欺负你了。 你18岁好丰富啊。 一个人去的吗？还是跟家人去？ 不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有点私人性质的那种公益团队吧。然后我们其实因为18岁那个时候有点就是觉得成人礼，可能是我觉得父母给我的成人礼是属于不是没有任何物质的那种，他是同意我去做背包客去旅行，然后这是属于他们给我的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人礼吧。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背包，然后就是马尔代夫也是当年去走的，然后西藏也是当年去走的，因为就之前一直对西藏的文化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后来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特别合适的一个契机，就是他们有一个去捐助当地的小学，去给当地的小学去捐一些电脑呀和文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才就是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是精力和就是财富也比较有限，然后就只是去捐了很少一部分的文具，然后就是好像也就200多块钱，但买了很多文具。但是其实他们当地小孩已经很高兴了。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年去的捐赠小学，然后顺便去大家一起去冒险。就 我是没想到他这次冒险是带着公益性质和报复的， 对， 因为我之前我跟迪亚也有一个相同的感受，虽然我没有去到西藏。但是我 就是我现在觉得那您去过哪儿？ 我去过四川，它那边有藏区。然后我之前在北京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大型晚会的时候，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晚会，然后他们就请到了一群真的是藏族的孩子们，就是有些孩子已经17、18岁了，就是从小到大没有出过他的家乡。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看到听到他们的歌声的时候，听到他们的笑声的时候，全场有1000多人在听，就大家都被震撼了。然后他们衣服其实也有点脏脏的，有点破破的，其实这是真实的。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孩子们的笑容，脸上的纯净的笑容，包括他们的语言，就是觉得哇，就是接触到人就已经感觉已经到那块圣土了，已经被心灵被净化了。你去了之后跟当地的人接触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故事，以及对当地有什么样的就是比较深刻的印象没有？ 感觉都特别的难忘，因为当时就是去那个小学，然后因为那个小学是在一个乡里，然后你要走很远很远的盘山公路，然后到一个小学，你都就是 藏在群山之中，你都不知道那里有一片小学。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嘛，然后就是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了，但是就是周边还有一些牧民的孩子，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家住的比较近，然后的当地的小学生，然后他们就是整个我们到的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看到就是那些小学生有两三个就在那个山坡上追着那个满山的羊跑，然后那个笑声就直接在山谷里回荡，就是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些小孩，但是你突然听见远方传来一些 笑声， 特别爽朗的笑声，然后会直接抓住你心灵的那些笑声，然后你一回头一看，就是你觉得他们就是 天使， 就是天使或者童年人，就是不是那种电子童年，是真正的是童年，就是 这就是应该就是最美的音乐吧。就像前几届青歌赛的时候有这个原生态这一组，我觉得可能就是像他到当地去听到那种最原始的，不管是笑声、喊叫声，这个大自然的声音，或是羊群的声音，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他的十八岁年年最美的一个进藏的音乐了。 是。 那其实我一直也是很喜欢西藏的，包括那边的文化，但是我很担心是说身体情况到那儿不太适应。那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我们可能防御做的比较足吧，然后最开始就是去之前是有就是吃一些红景天，然后就是会提前预防，然后去的时候准备了大量的药，就是什么治头疼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高原安呀，就是也是临时可以就是让你快速感觉到，对，感觉到缓解的一些药，然后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其实也不用太紧张，但也不能太疏忽大意，因为你可以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就是还就可能先就是对自己身体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下，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然后尽量少动，尽量不要让自己去就是逞能，然后可能等到适应了之后你就不会就是有这种情况，而且但是如果遇到一点点就是喘不上气或者一点点胸闷的感觉，都多少会有，但是千万不要太紧张，然后也不要也不要觉得我要死了我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越是心理压力越是， 其实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之前也是去云南去那个它海拔比较高嘛，然后我妈陪在我身边，就看着我就是上到这个高原的时候，就感觉嘴唇的颜色都有点发深色。其实我觉得不是我的身体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主要是心理上的问题，心里会紧张，会说哎，我会不会缺氧，会不会觉得很难适应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做好提前的准备，我觉得这儿也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我就插一个环节，就让我们的迪雅给我们稍微的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想去就是高原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我们去自助游的时候可以有哪些小贴士给我们就是普及一下。 就是药品一定要带足，然后高原那个地方非常怕感冒，然后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其实哦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说吸氧这个问题嘛，然后你们看到可能买到那些压缩的空气瓶啊，就是压缩的氧气瓶，它其实只是给你一个心理的作用，一个心理的安慰，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到了缺氧的地步和感觉就是缺氧的感觉非常的明显的话，那个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然后我们去，如果我们当时因为去冒险去的是更偏远的地方，甚至是无人区，就是很方圆很多里是没有人的，然后我们当时是联系当地的医院，然后你或者你可以在北京或者你在自己的城市就备好，然后看能不能从一些氧气站呀或者是医院去租那种医用的氧气瓶，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以防万一。 对， 那到了西藏都去过哪里呢？去了哪些地区呢？ 就最开始去是拉萨是一定去的，但是我们公益行程走的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城市，然后都是一些特别小的村落，然后一些比如说就各种乡各种县，然后这种地方，然后当时就是会去到一些县，就甚至当地的村民都不会说汉语，就是 沟通起来应该很不方便了吧。 但是去到他们的镇也就只是看他们比如说酸奶好喝，我要酸奶，他就知道 他就懂你的意思。 对， 是吧？ 然后吃饭啊这些就服务行业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你可能去逛当地的集市，然后当时是想订一件藏袍，然后想订一件藏袍，然后特就是幸亏之前还跟那个就服务员学了一句藏袍和藏裙怎么说，就是藏语的， 怎么说能跟我们现在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那有没有编一头脏辫儿？好像应该到了那儿很多人就喜欢编这头 这种还不 脏辫， 不 是摇滚吗？ 不能叫脏辫，就是藏族特有的那种编着一头很多珠珠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彩的绳在里面的那种。 你这是看多了摇滚。 我好想跳一些拉萨的东西。刚才说这个语言不通，我想到了一个啊，这是题外话的，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挺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人英语都不怎么样，然后去了趟欧洲，然后说他是回来说仅会的单词都是 how much。下一个是 where， 然后就走遍了欧洲都不怕。有的时候别说到 你应该还学一句 not cheap not cheap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这样说，人类沟通的时候其实语言才占了40%+，更多的是肢体语言，尤其是、这个、 包括这个表情， 对对对， 其实也有，就是你看，就是比方说贵了， 我 对， 他应该会明白什么意思， 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迪亚他在实践中啊，就是行万里路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干货。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想要去潜水，去这个西藏啊，想要去探寻一下圣土的这些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西藏啊，圣土这儿有没有看到过什么生物啊，在那儿？动物啊， 当地的什么藏羚羊啊什么之类的。 可可西里是有藏羚羊的，因为去当时穿越过可可西里那个地区，然后是有藏羚羊的，但是我带的相机不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种，就是大炮似的，然后就是藏羚羊现在已经是就是 不太容易 濒临灭绝的动物了，然后很难去，就是很难，就普通相机很难抓拍到，因为真的很远。然后他们用了一种很好的相机去拉，能看到就是藏羚羊的尾巴，就是屁股后面是白白的，然后翘起来特别可爱。 我刚想到他说这个镜头长的相机，然后他普通相机，我在想我如果带个拍立得去， 你只能自拍了， 他都在我面前我都拍不着他， 是，你看都看不见。其实在刚才迪亚在描述他去这个西藏旅行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播放着这个迪亚他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其实我发现哈，其实旅行过程中大家不能只学松松这样只会自拍，其实也要学会拍一些， 我也让别人拍我 我 不单自拍，我也 会拍自己。 我也说，哎，帮我照个相，我要这样的构图。 对，你看，就其实我觉得在拍摄过程中，我看他的相册，其实迪亚的拍的很多的照片，其实没有太多人物出现。你看，其实我特喜欢这张图片。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能看到吗？ 上面是一个小孩， 这个 是吧？ 这是一个小的藏族姑娘啊，拿了一个这叫 转经筒， 对，转经筒，然后藏族的服饰，然后拍在这个在 远处是一个车，然后后面是天很蓝，它在一片沙漠当中。 对，而且这个你看是他们搭的帐篷。然后估计就是这个去援藏的这支小团队平时、 没有，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算是冒险的一部分吧，就是选一个地方去露营。 哇，那你还去过哪里冒险呢？ 还有就是其实其他的也不算特别的冒险，但是你在就是就是会遇到很多让你觉得有点惊喜很大的惊喜的地方。然后在国外也有，就是比如说之前去，这些其实都不算冒险的，但是也非常有意思。就之前去爱尔兰的时候，然后爱尔兰因为它分南爱和北爱嘛，然后北爱属于英国，然后南爱是都柏林那一片。然后就是北爱有一些很我当然也会去景点啊，就是一些特别自然的。 我还以为你从来不去景点，因为他只去小众的。 那他的学生证都没有用，享受不到半价。在国外也有学生证半价。 你这么实际吗？ 国外也有学生证半价是吧？ 对，我忘说这一点了，就是学生证是真的一定会拿到半价的。也许中国的也可能会有，大家 中国也有半价。哎，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人送爱心，现在有2.7万人来到我们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982，然后一起来跟迪亚分享他的故事是吧？ 对， 就是学生证在国外也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是吧？ 对， 所以我为了全免，我准备考导游证。 你再考个记者证，你就还得倒着你钱，是不是？ 我随便拿。 就想多了，真是啊！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哈，今天咱们一开始说是跟着迪亚去冒险， 对， 其实我觉得迪亚还是有一个，就是想说的，估计就是现在还没来得及 说。他想做导游。 不是，老说你这个胖女儿，你是少说点。 海的胖女儿。 对，那个是不是还有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一个节目？就是大家如果说平时没有，就是身子没办法出那么长时间的就远行，还是不是有一个节目还给我们推荐一下，是可以跟着他去冒险的？ 就是跟着贝尔去旅行。 哦，果然不出所料。 对。 这个节目特别的原生态啊，真的基本上是就地取材，有啥吃啥，有哪儿睡哪儿。但是看到那个就觉得人和自然能够那么和谐的融为一体，确实也是突破了我们的一个想象。我觉得那个节目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其实我觉得像贝爷那种的哈，就是可能要更加的恶劣，对自己要求太高太苛刻了哈。就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是没必要非得走那种传统的就攻略一直给的那种路线，可以走一些就是像迪亚推荐的这种小众一点的， 没错， 有一些冒险精神和突破，就是自己就是真正自己去走才能发现乐趣的一些景点。我觉得可能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会改变我今后的行程。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都有迪亚的微信了嘛，看他的朋友圈，我说我今天看他的朋友圈，他就是那种我一直想成为但是做不到的女生， 真的是 很酷，对吧？我相信你也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迪亚是一定不会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很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十一他在西湖边发一个朋友圈，我觉得那不是他的风格。 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以后也多跟他学一学，然后把迪亚的这种旅游的路线和风格多在节目里跟我们喜欢旅游的朋友们一起说说。我们不单是今天跟着迪亚去冒险，我们一直把迪亚这种冒险的精神希望通过我们能够一直在节目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旅游，喜欢上冒险。 当然昨天我们说了迪亚的这个英国留学的经历啊，我们学了很多的关于英国，关于 High Tea Hello Tea、 哦、 对，我们两个昨天后来上某巴克、某星某某 某咖啡 对去喝这个 咖 啡,、 啊、 咖 啡， 我们选择沙发，我们一坐说 Low Tea， 对，这个是 Low Tea、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每个嘉宾来到节目，对，我们希望说每个嘉宾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历，然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能够由此学到一些他们经历过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吧。当然我们交友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我们最后还是要公布一下迪亚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 QQ。 昨天是公布的微信，我觉得今天可以再说一下，因 为名字 很多新朋友， 而且昨天那个名字不是特别好记， 是 今天迪亚咱们再说一下微信号、好吧。 以前因为以前学服装设计嘛，然后最开始特别喜欢McQueen，所以然后就特别直接简单粗暴的，然后就是微信号就是 Lydia Love MCQ MCQ Lydia Love MCQ 可以搜索。 如果大家喜欢迪亚的话，也通过这种微信添加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当然以后迪亚小姐姐还会来到我们节目中，不仅分享她的冒险经历，她的服装设计的经历，当然还有一些她生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非常包含艺术氛围的一些事情。 这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没错没错，分享时期都分享不完啊。希望迪亚下次有时间还是能够继续来到波波点秋香，与我们共同分享你的生活经历，好不好？ 好、 好。那么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人哈。那么我们也是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哈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